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吴明，第62回，庐陵王驾回怀庆，高县令行毒孟城。却说武三思听那家人之言，大喜道：“汝能将这事办成，随后前程定于汝个出路。”许敬宗忙问何事，三思道：“此去怀庆府有一孟县，现任知县乃是我门下家生子，提拔做了这县令，名叫高荣。这家人名叫高发，是他的弟兄。此时大兵前来，得胜还朝，非得如此这般，不能令老狄结果性命。即如此这般，岂不是件妙计？”许敬宗听了也是欢喜。不说高发前去行那毒计，回头再说刘裕同裘万里、方如海带了偏将赶至房州。次日，庐陵王听说李飞雄已经擒拿，放心前往，一路乘太平车辇，直向怀庆进发。在路非止一日，这日到了怀庆府界内，探马报人营中，狄公带领前队沿路接来，离城100余里，前面车驾已到，两下相遇，狄公赶着下马，到辇前行了军礼，君臣相见，悲喜交集。两边队伍鸣炮壮威，进景攻接。庐陵王见众官跪到两旁，传旨一概到营相验，然后命狄公同行，直至下昼，方到怀庆城下。早有胡世京上前奏道：“微臣恐太子一路辛苦，营中僻野，风雨平惊，不免有伤龙体，现已将臣衙门盖行让出，改为行宫，请太子进城驻马。”狄公见胡世京如此进奏，也就请太子入城，并将李飞雄兵临城下，信他必城自守，不肯告急的话说了一遍。庐陵王道：“孤家命途多舛，家事国事如此纷纭，今日前来正宜与士卒同甘苦，以表寸心，挽回母意，何能再图安乐，广厦高居？”狄公道：“殿下之言虽是切当，此时贼首已擒，两三日后其旨差回营，看圣旨如何发落，那时便可进京。”庐陵王见众人谆谆起奏，只得准旨与袁行冲、刘裕等人在胡世京衙门住下。次日一早，受百官叩宴，然后命驾出城，到营中巡视一番，又将狄营事问了一遍。狄公便将前事进行告知，又将京中武氏弟兄许敬宗诬害、亏得安金藏剖腹饱奏的话说了半日。庐陵王流泪道：“母子之间岂有别故？皆是这般奸贼欺奏，以致使我容身不得，定醒九书，言之深堪痛恨。不知亲家报捷的本章入朝如何处置？”君臣正在营中谈论，营门外忽有报马飞来，到了营前，飞身下骑，也不用人通报，走入大帐，跪下报道：“禀大人，现在安金藏大人亲奉圣旨，前来召太子回京，钦差已临营不远了。”狄公听了喜道：“果是他来吗？太子可从此无虑了。”赶着命人在大帐设了香案，同庐陵王接出营来。未有一刻，前站州县派了差官护送前来。狄公因太子是国家的储君，不便去接钦差， 但请在营前等候。自己上前将安金藏迎接下马，邀请入了大帐，随着太子忘却行礼，恭请圣安。然后安金藏将圣旨开读，说狄仁杰讨贼有功，回京升赏，庐陵王无辜受屈，既以亲临怀幸，命狄仁杰护送回京，以慰辞望。钦此。当时太子谢恩已毕，这日先命裘万里带同大队先行启程，仅留1000兵丁保护太子。众将依令前往，马荣等人同着李飞雄随着狄公等人一起而行。道路之间欢集震耳，皆说太子还朝，接登大宝，不至再如从前慌乱。君臣在路行了未有两日，到了孟县界内，忽见前站差官向前禀道，现有孟县知县高荣闻说太子还朝，特备行宫，请太子暂住行经，量身中捆。此时庐陵王房州一路而来，未曾安歇便启程，连日在路甚觉疲困，只因狄公耐心受苦随马而行，不便自己安歇。现听高荣备了行宫，正是投其所欲，向着狄公道，这高荣虽是个县令出身，却还有忠君报国之心，现即备下行宫，且请亲家同姑家暂住一宵，明日再行如何？狄公也知太子的意思，只得向差官道，且命孟县知县前来接驾。差官领命，将高荣带至驾前，只见伏妇道旁，口称孟县高荣接驾来迟，叩求殿下恩典。庐陵王赐了平身，向他说道，本番耐寒处苦，远道而来，皆为奸臣所误，卿家扶观此地，具有天良，本番今日暂住一宵，一概共章盖行节省。高荣当时领命起身，让车驾过去，方才随驾而来。狄公在旁将他一望，只见此人鹰鼻鼠眼，相貌尖刁，心下便疑惑道，日前本院也由此经过，他果赤心为国，听见大兵前来，也该出城来接，为何寂静无声，不闻不问？现在虽太子到此，却竟如此周到，莫非是武士一党又用什么毒计？所幸胡世京随驾护送，现在后面，此地又是他属下，这高荣为人，他总可知道。此时也不言语。等太子进了行宫，果见一带搭盖彩棚，共章美备，也说不尽那种华丽。狄公见了这样，越觉疑惑不止。无论他是武士一党与否，单就这行宫供应而论，平日也就不是好官，不是苛刻百姓得来赃银，哪里有这许多银钱置办？当时于太子入内，所有的兵将盖在城外驻扎，只留马荣、乔泰、袁行冲、胡世京等人在内。传令已毕，狄公将胡世京喊至一旁，向他问道，孟县乃贵府属下，这高荣是何出身？及平日居官声名，心术邪正，两该知道，且请与本院说明，好禀明太子。胡世京见问，忙道，此人出身甚是微贱，乃武三思家生的奴婢，平日在此无恶不作，卑府屡次严参，皆为奸臣逆报不奏，现在如此接待，想必具卑府奏明太子，故来献这殷勤。狄公道，既是如此，恐为这事起见，唯恐另有别故，随命马荣、乔泰加以防护，勿离太子左右。且说高荣见庐陵王驻歇行经，心下大喜， 感激回转衙门，向高发说道：此事可算办妥，但我不能在此耽搁，须到刑足伺候，乃不令人生疑，其余你照办便了。高发更是喜出望外，当下高荣又到刑经布置一切。 到了上灯时分，县衙送来一席上等酒肴， 高荣向庐陵王奏道：太子沿路而来，饮食起居自必不能妥善，微臣仅备粗肴一席，叩请太子赏收。庐陵王也不知他心怀叵测，见他殷勤奉献，当时准奏收下。顷刻间设了位，山珍海馐摆满厅前。庐陵王因自己尚在藩位，也就命狄公、袁行冲两人陪食。此时狄仁杰早已看出破绽，只见高荣手执西湖满斟一盏，跪送在庐陵王面前，然后又斟了两杯送狄、袁两人。狄公见怀中酒色鲜明，香氛扑鼻，当时向庐陵王道：微臣自提兵出京历有数月，不知酒食为何物，今日高知县如此周到，敬饮酒肴，足征乃新军国，此酒色香味俱佳，可谓三绝。但太子此时虽是藩位，转瞬即为大军，外来酒食必当谨慎。古有君食臣尝之礼，殿下面前之酒且请赐高荣先饮，以免他语。庐陵王见狄公如此言语，心下暗道：此事你也多疑，这不过县令报晓的意思，哪有为祸之处要如此郑重。一人虽这样说想，总因狄公是中正的老臣，不能不准他所奏。当时向高荣道：此酒全赐卿家淡饮。这句话一说，顷刻把个高荣吓得面如土色，恐惧情形见诸面上。当时又不敢不接，欲想饮下，明知这酒内有毒，何能送自己性命，便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赶紧跪下谢恩，故作匆忙的形状，两手未曾接住，当啷一声把个酒杯跌在地下，瓦片纷纷，酒已泼去，复又在下面叩头请罪。狄公知他的诡计，随时脸色一沉，怒容满面，向高荣喝道：汝这狗头诡计多端，疑惑本院不能知道，汝故意失手将酒洒去，便可掩饰此事吗？武三思如何命汝设计，为我从实说来，本院或可求殿下开恩，免汝一死。不然这西湖美酒既汝所献，便在此当面隐蔽，以解前疑。庐陵王听狄公如此言辞，方知他的用意，也就命高荣饮酒。高荣此时见狄公说出心病，早是汗流不止，在下面叩头说：微臣死罪，何敢一心，陛下既不赏收，便命人随时撤去，微臣素不善饮，设若熏醉失仪，领罪不起。狄公听了冷笑道：你倒掩饰的爽快，本院不将此事辩白清楚，汝也不知厉害。随命到县署狱中提出一个死罪的犯人，将酒命他饮下。顷刻之间，那人大叫不止，满地乱滚，哭喊连天，未有半个时辰，已是七孔流血而死。庐陵王见了这样，不禁怒道：狗贼如此丧心害理，毒害本藩，究是谁人指使？若不说明，将汝立刻枭首。高荣到了此时也无可置辩，只得将武三思的话说了一遍。庐陵王自是大发雷霆，命马荣到县署将高发捉来，一同枭首。随命刘裕做了这孟县知县，以赏房州救驾之功。次早， 仍然拔队启程，向京都面进。行未数日，已到都城。裘万里先将前营各兵扎于城外，听候施行。此时各京官衙门得报，听说太子还朝，虽是奸贼居多，也只得出城迎接。不知武三思等人接着此信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62回完。